水的痴情，给我一片晴空，一生叮 是娱乐大篷车。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。 不要让我在不安中试探徘徊。